面对分离，唱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。 穿越宇宙，变化界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让我做领袖。